还可以节约5%的电能。 还有呢？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，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。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，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。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？通通告诉你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汤燕每天西装革履的去一家大酒店上班，派头十足。就连胡同口的小贩儿也知道汤爷是一位大老板。虽然汤爷的真实身份有些尴尬，可这也阻挡不了他内心的骄傲。因为一次见义勇为，汤爷被卷进了纷争的漩涡。他将会怎样凭借身上的一股爷劲儿为自己洗刷冤屈、解决问题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演播：姚迪。 无缘无故挨了一通打，家又让人给翻了个底儿掉。他有1000条理由去派出所报案，让警察来处罚这些家伙，哪能白挨这顿打呀？但这件事的主谋是戴云，报了案，警方最后处理的是他。汤也想到这儿，又犹豫起来，把戴云送进去，汤爷于心不忍。不知为什么，尽管戴云对他如此不信任，甚至背后对他下黑手，但汤爷却对戴云恨不起来。戴云越对他不好，他越觉得这是误会，并且越想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无辜。这正是他极力寻找陆小霞的目的。到这会儿，他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，那个珐琅盒就是陆小霞给偷了，所以他挨打也好，家被翻也好，其实是替陆小霞受过。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没法见人。汤爷老老实实在家闷了2天。挨打的第3天，陶三来家里看汤爷，见他被打成这样，陶三关切地问他：“怎么回事啊？”“ 哎呀，别提了。” 平时汤爷跟陶三的关系最好，两人是无话不说的过心朋友。按说他应该把戴云对他下黑手、让他挨打的经过都告诉陶三，但他猛然想到陶三是保卫部长，跟公安警察关系非同一般，如果说了实话会对戴云不利，所以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。陶三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汤爷脑袋瓜转了一圈，现编了这么一个瞎话：“戴云的珐琅盒找不到，我心里烦，在外面喝酒跟人打起来了。”“ 对方几个人呀？”“ 4个，都是小伙子。”“ 跟您说多少回了，少喝少喝，您就是不听。” 陶三让汤爷撩起衣服看了看他身上的伤，嗔怪道：“ 倒霉催的呗，让我赶上了。那打110报警了吗？ 喝了酒打了场架，报什么警啊？”“ 嘿，您怎么点法治观念都没有呢？真把您给废了，您找谁去啊？”“ 真废了，我就直接八宝山去了。您呢，真不让人省心。” 汤爷对陶三的爸爸陶希明有恩，因为汤爷一直独身，无儿无女，所以陶希明临终时特意嘱咐陶三要照顾好汤爷。 陶三哪能忘了父亲的托付， 一直对汤爷关爱有加，看到他被打成这样，眼泪快要掉下来。他知道汤爷是要面的人，既然没报案也就算了。他说了许多提起的安慰话，又出门到超市买回一大包吃的东西和补品，这才告辞。陶三走后，汤爷越琢磨越觉得自己不该跟他编瞎话，但不编这个瞎话，陶三真让他去报案怎么办呢？以他的心性来说，他实在不愿去报案，尽管他挨了一顿暴打，断了三根肋骨，但他不认为是挨打，而认为是打架。挨打是被动，打架是主动，挨打是丢人现眼的事儿，报案那多寒碜呀，他丢不起这人，挨一顿打不就疼几天吗？要是让人知道挨别人打了，会被人一辈子瞧不起，所以即便这口气咽不下去，他也不会去报案。脸面比挨打重要。想到这儿，汤爷又觉得自己编的这瞎话挺机智，起码没让陶三听出破绽来。酒确实是好东西，汤爷喝下去觉得浑身上下血脉通畅，肌肉和皮肤之痛也感觉不到了，但酒劲儿一过去，身上该哪儿疼还照样疼。身上疼汤爷能忍，但脸上的青紫却让他受不了，他怕人见了他说长道短，所以照了照镜子，又在家猫了一个多星期。当然汤爷在家里待着脑子也闲不住，心里一直牵挂着陆小霞。在无望之中，他对陆小霞做着各种猜测，渴望陆小霞会给他一个惊喜。虽然他懒得出门去看陆小霞在不在家，但他躺在床上的时候耳朵总是竖起来，辨别院里的脚步声里有没有陆小霞的，但得到的总是失望。这一天汤爷看着镜子里那张老脸上的青肿消了一些，心里想着该出门了，接茬寻找陆小霞，突然听到有人敲门。汤爷愣了一下，是陆小霞吗？难道心里想谁谁就能来吗？他急忙下地穿上外衣，伸手拉开了屋门，抬头一看吃了一惊，原来站在他面前的是戴云。戴云依然穿着那身健美服，脸上的气色比上次见汤爷时清爽多了。汤爷把他让进了屋。大叔，戴云见到汤爷显得非常亲切，但看到他一脸的青紫，愣了一会儿，脸上流露出惶惑的表情，急忙问道：大叔，您这是？ 我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 汤爷心里暗笑，这姑娘真够能装的，她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毕业的吧？ 哦，是她吗？ 戴云轻挑淡眉，脸上划过一道阴影，自言自语地说： 难道她真下了黑手？ 戴云，让我叫你一声大侄女行吧？ 行，您想说什么？ 汤爷哈哈笑起来，用老北京人拍老腔的口吻说道： 我想说，你就甭装了，人也打了，家也翻了，还在我面前装什么装呀？有意思吗？ 大叔，您误会我了。 误会？咱俩谁误会谁呀？我脸上这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不是你派人送给我的纪念吗？ 大叔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呀，我怎么能找人去打您呢？ 可我把你包里的宝给偷走了，你不是一直怀疑那是我干的吗？ 怀疑只是怀疑，我怎么可能找人去打您呢？ 戴云显得很激动，他让汤爷撩衬衣看了看身上的外伤，不由得惊叫起来： 怎么会把您打成这样啊？他们下手也太狠了。 汤爷听了这话 觉得戴云不像在演戏，诧异地问道：那不是你还是谁呀？ 汤爷身上的伤让戴云感到难过，他眼里含着泪，喃喃地说道：还能有谁呢？ 是你的男朋友？ 是啊，只有他才下得去这样的狠手。 戴云拉住汤爷的手说：您说说这是哪天的事儿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 汤爷看出戴云是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想也别捂着盖着了，便把那天被绑和家被翻的经过一股脑地说了出来。 戴云听完气得身上直哆嗦，愤愤地说道：口口声声说在美国待了那么多年知法守法，胡扯吧，他懂法，他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吗？ 哎呀，为了这女王王冠上的宝石，他真是豁出去了吧。 大叔，戴云突然给汤爷跪下了，甩着哭腔说：我真对不起您，为了那颗宝石让您受了那么大委屈。 汤爷扶起戴云，咧了咧嘴说道： 不是委屈，是冤枉，这回你信我的话了吧？没拿就是没拿，要我吃皮肉之苦，你就是要了我的老命，在我这儿也找不到那宝石啊。 大叔，您报案了吗？ 报案？那我怎么能对得住你呢？ 啊，真的？ 戴云激动地抓住了汤爷的手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汤爷若有所思地说： 嘿，我这把老骨头受点皮肉之苦，咬咬牙闭闭眼睛就过去了。你们正年轻，把你们往那里头送，这一辈子不就毁了吗？再说这一切也许都是误会，谁跟谁能有什么仇啊？ 汤爷的这番话并非虚言，他确实是这么想的。戴云听了五内俱热，他两眼凝视着汤爷，突然像想起什么，急忙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，告诉对方等他，他马上就过去。汤爷听出来接电话的是戴云的男朋友，戴云收起手机对汤爷说： 大叔，我得马上走。 怎么刚来就走呢？我哪句话说错了吗？ 不，我要马上去找那姓邹的去，有些话要跟他挑明。他今天晚上的飞机，现在不找他，我的这口气出不来。 那既然这样，我就不留你了。 大叔，您静心养着身体，好好休息，我明天再来看您。 得，你慢走啊，我就不远送了。 汤爷站起身，正要目送他开门走，戴云突然转过身走到汤爷跟前说： 您不会怪罪我吧？都是我不好，但我没想到他真会这样做。那天我们为那颗宝石又吵了起来，他说只有对您动真格的，您才会把宝石交出来。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，因为我第二天要去深圳，所以并没把他的话当真。但是我没想到他真对您下了狠手，而且把您打成这样。对不起。 说着戴云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。 得了，别难过了，把话说开了，大叔还会怪罪你吗？ 汤爷好生安慰他。汤爷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的眼泪，女人一掉眼泪，他就恨不得也跟着哭。看得出来戴云是真心懊悔，他又说了许多忏悔的话，才离开了汤爷家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。 第二天戴云又来了，这回他给汤爷买了许多吃的东西，还带来一个40多岁的妇女。 你这是干嘛呀？ 汤爷看着这个妇女，纳着闷儿问戴云： 这是我给您找的收拾屋子的阿姨，她也可以帮您做饭。 嘿，这个我可受用不起，屋子太小，没地方睡觉。我们家老爷子活着的时候病成那样，都没雇保姆。我现在腿脚没毛病，您给我雇保姆，这不是烧我吗？ 您不是受伤了吗？他们差点没把您给打成残废，您现在身边需要一个人照顾。瞧您这屋子乱的，哪还像个家呀？费用什么的我已经给了，您甭管了。知道您这儿没地儿住，人家是小时工，晚上不住您这儿。 嘿，那倒还行。 既然人家都上门来了，汤爷能把人往外推吗？ 哎，还是你想的周全。 那是。戴云冲汤爷嫣然一笑。 嘿，他倒没把自己当外人。 汤爷看着戴云，心说这姑娘心眼真不错，多知道疼人呢。 保姆是个陕西人，老实巴交的。戴云跟他交代了几句，他就开始换衣服，准备给汤爷收拾屋子了。戴云跟汤爷说了一些安慰的话，又嘱咐保姆几句，便起身告辞。他对汤爷说，那家健身俱乐部刚开业不久，许多事儿都等着他处理，希望汤爷能理解他。 知道你忙，快忙你的事儿去吧，啊，别为我这儿的事儿分心。 汤爷诚心诚意地对他说。戴云笑道，那怎么成呢？您的事儿也是大事儿。 这句话让汤爷琢磨了好几天。我的什么事儿啊，在你眼里成了大事儿？ 也许是他随口那么一说，但汤爷觉得现在是他跟戴云的敏感期，他的每句话似乎都有含义。自从那天带着保姆来汤爷家，戴云几乎每天都来坐一会儿，而且从来不空着手，不是带点早点，就是带些水果，弄得汤爷家里水果成了堆。他对戴云开玩笑说， 这挨打，我居然打出个高干待遇来，那以后找人多打我几回吧，啊。 在汤爷脑子里，只有高干才能享受每天吃水果的待遇。戴云不以为然，照样给他每天买。戴云性格爽快大气，而且出手非常大方。汤爷说他的西服在挨打时给打丢了，戴云问清楚他穿衣服的尺码和喜欢的颜色，第二天就给他带来了一身黑色的西装。汤爷一看是世界名牌， 这身衣服得几千吧， 喜欢吗？喜欢就好。哎，您管那么多钱干嘛呀？给您花钱我高兴。 这句话让汤爷非常感动，不过让汤爷想不明白的是，戴云一个劲儿地讨好他，却不提正经事儿。头一天他走的时候，急眼猴似的说要找男朋友邹世杰算账，可到现在了，只字未提跟邹世杰的事儿，也没再提丢那颗宝石的事儿。这未免让汤爷心里起疑，难道情况有了转机，那颗宝石找着了，或是戴云跟男朋友邹世杰彻底掰了？这两种的可能性都不大。那颗宝石如果找着了，戴云肯定会特别兴奋地告诉他，他没有必要瞒着他。当然，戴云跟男朋友如果吹了，他的情绪上一定会有变化，但他每次来汤爷家都是春风满面的，带着朝气蓬勃的喜庆劲儿。如果失恋或离婚了，能是这么欢喜吗？难道戴云真是在演戏？他跟邹世杰在演双簧，俩人合谋对汤爷下黑手，差点把汤爷打残，但怕汤爷报案，俩人栽进去，于是来现在这一出，打一巴掌，揉三揉，把汤爷哄得溜转，堵住他的嘴，然后再想办法从他身上 找到那颗宝石？ 这是汤爷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儿，但谁能保证这不是真的呢？如果不是，为什么戴云不告诉他后来邹世杰的情况，也不说他们的关系到底怎么样了？ 他知道戴云他们80后的孩子性格上有些情绪化，一句话说得不中听就有可能翻脸。 汤爷不怕翻脸，但他怕丢脸，当着这些孩子在面他觉得犯不上，所以戴云不说的事儿，他不会主动去问。人家没必要告诉你的事儿，你上赶着问人家，这不是招人不待见吗？ 为什么戴云不提丢的那颗宝石了呢？该说的事儿，戴云不说，这又不能不让汤爷心里犯嘀咕。 戴云却好像真把丢宝石的事儿给忘了。每次到汤爷家，除了嘘寒问暖，就是家长里短，聊几句无关紧要的话，然后叮嘱保姆几句，就抬屁股走人，好像他在汤爷这儿犯了什么错，所做的这些是为了救赎。真是如此吗？汤爷只能瞎猜。还有一件事让他心里不安，那就是陆小霞一直没露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汤爷怎么也解不开心里的这个扣子。 保姆干完家务活，不爱看电视，喜欢跟汤爷聊闲篇。 汤爷家里能有什么活呢？保姆啊，干不了一会儿，就把屋子归置利落了，待着没事儿，便坐在沙发上跟汤爷东拉西扯，一聊就是大半天，而且什么都问。 大叔，你一个人闷得慌的时候怎么办呢？ 大叔，你就没想过女人吗？ 大叔，电视里那些漂亮女人，你是不是从来看了都不动心？ 汤爷听了，瞪起了眼珠子， 听你这话茬，你是不是把我当太监了？ 大叔，我看你嘛，一点都不奸，多好的人啊。 不知道保姆是装的还是真不懂太监是怎么回事，您说这类话题让汤爷怎么回答？不说吧不合适，说了吧也不合适。 汤爷看似玩世不恭，其实他心中历经沧桑，老屋里藏着怎样一段情缘？面对危难之中的陌生人，汤爷毫不犹豫伸出援手，更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物。人心难测，汤爷的这次见义勇为最后会迎来怎样的结局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，作者刘一达，本书已由时代华文书局出版，演播姚迪，编辑张璐。 汤爷实在觉得别扭，自己把保姆辞退了。汤爷终于见到了柴阳，而柴阳会有怎样一番的说辞？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汤爷的救赎》。著名京味作家刘一达的最新长篇作品《汤爷的救赎》塑造了皇城根老北京汤爷的形象。他虽然自大又有些好面子，内心却有着一份善良与仗义。汤爷真的会与这个时代渐渐拉开距离吗？且听这位浑身爷劲儿的汤爷是怎样被迫展开他的救赎。小说《汤爷的救赎》6月23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市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想逞强去开朗，笑声就越